窗边，阳光再一次爬上桌面，回忆充满了整个房间，我们最美的故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浮现。记得那个夏天，青涩我们第一次相见，彼此间心存着好奇，也带着对过去的思念，相知相伴，我们度过一年又一年，一起分享伤心和喜悦。是一番谎，故事也变老，当你不再红着眼眶，我也不再笑，那时的难堪记得，我们也记得，难指引你求生动力。中浮现，当我们的事已泛黄，故事也变老，当你不再红着眼眶，我也不再笑，那时的难堪记得，我们也记得，难知隐隐秋声冬雨，我们的故事不老，我们的青春不散，不需告别，也无需伤感。